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Namespace 技术，内部创业公司应该独立运营。上一集啊，我们讲了 Docker 的基本原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起来隔离的技术 Namespace 在内核里面呢是如何工作的。那既然容器是一种类似公司内部创业的这么一种技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啊一个创新的项目我要独立运营，那应该成立哪些看起来独立的组织和部门呢？首先啊，肯定是用户管理，咱们这个小分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用户和组的管理体系，那不是公司里面的任何人都能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第二个呢，就是项目管理，也就是说咱们应该有自己的项目管理体系，不能按照大公司那一套来。然后呢，就是档案管理，咱们这个创新项目的资料也一定要保密，要不然呢创意让人家偷走了可不行。那最后呢，就是合作部，就是咱们这个小分队啊，它再小也是要和公司的其他部门或者呢是和其他公司合作的，所以呢需要一个外向的人来干这件事情。对应到了容器技术呢，为了隔离不同类型的资源呢， Linux 内核里面实现了以下几种类型的 namespace。 第一个呢就 UTS， 对应的红啊是 clone new UTS， 那表示呢不同的 namespace 啊可以配置不同的 hostname。第二个呢是 user 啊，对应的红呢就是 clone new user， 表示啊不同的 namespace 可以配置不同的用户和组。第三个是 mount 啊，对应的红呢是 clone new ns， 表示啊不同的 namespace 的文件系统挂载点呢是隔离的。那第四个是 pid， 对应的红呢是 clone new pid， 表示啊不同的 namespace 有完全独立的 pid， 也就是说一个 namespace 的进程和另外一个 namespace 的进程 pid 可以是一样的，但是呢代表不同的进程。再就是 network， 对应的红呢是 clone new net， 表示不同 namespace 呢可以有独立的网络协议站。还记得咱们启动的那个容器吗？啊，我们 docker ps 一下，看到哎，这里面有个 test nginx 冒号一，我们可以看这个容器对应的 entry point 的 pid， 那么通过 docker inspect 的这个命令可以看到，那它的进程号呢是58212啊，我们看 docker inspect， 我们能看到这里面有 pid 58212。那如果我们用 ps 查看机器上的 nginx 进程，那么我就 ps-ef group nginx，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58212这样一个进程啊，它就是 nginx-g demov。 我们能看到呢这里面有 master 还有 worker， 那我们看到 worker 的副进程呢啊就是 master。 那么呢在 proc pid ns 这个目录里面呢，我们能看到这个进程啊它属于六种 namespace。那么我们呢拿出两个进程来看一看，我们应该能看出来它属于同一个 namespace。 比如说呢我们看这个5822，那就是 entry point 的这个，我们看到它有 IPC 有 mount 有 net 有 PID 有 user 有 UTS， 它们后面呢各有一个很长的数值。我们再来看58253呢是5822的子进程啊，根据上面那个 PS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应该看到哎，它里面也有 IPC 也有 mount 也有 net 也有 PID 也有 user 也有 UTS， 我们看到后边也有一串字符串。如果我们仔细对比这个5822后面的这个长的字符和58253啊，它后面这个长的字符，我们能够比较出来它们呢是属于同一个 namespace 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如何操作 namespace 呢？这里啊，我们重点关注两个比较容易看出结果来的，那一个叫 PID， 一个叫 network。操作 namespace 的常用命令呢，就叫 insenter， 那它可以用来运行一个进程进入指定的 namespace。比如说呢，通过下面这个命令，我们可以运行 bin bash， 然后进入 nginx 所在容器的 namespace， 就是 nsinter target 58212，哎，就是我们就叫进入5822这个进程啊所在的 namespace。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 IP address 一看，哎，我们就能看到了啊，这里面的 IP 地址就是原来 Docker 里面的 IP 地址。那另一个命令呢是 onshare， 那么它会离开当前的 namespace 创建或者是加入新的 namespace， 然后执行参数中的命令。比如说我们运行下面的命令之后， PID 和 net 呢都进入了新的 namespace。 如果啊从 share 上啊运行上面这行命令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因为 PID 和 net 都进入了新的 namespace， 那么如果我们查看进程列表和查看 IP 地址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不同。比如说我们查看 IP address， 我们就只看到了 loopback， 我们 PSUX， 哎，我们也就只看到了这个 bin bash 啊这样一个进程。果真啊，我们看不到宿主机上的 IP 和网卡了，也看不到宿主机上的所有进程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函数来操作 namespace。第一个函数呢是 clone， 也就是说在创建一个新的进程的时候呢，把它放在新的 namespace 里面。它定义的方法呢就是下的 int clone 啊，后面有一串参数。 克隆函数呢，我们原来介绍过，这里面有一个参数呢叫 flex， 我们原来没有注意它。其实啊，它可以设置为我们上面说过的 clone new UTS、 clone new user、 clone new NS、 clone new PID 和 clone new net， 然后将克隆出来的新进程呢放到新的 namespace， 错了重新读，将克隆出来的新进程呢放到新的 namespace 中。第二个函数呢是 setNS， 用于将当前的进程呢加入已有的 namespace 中。那其中呢 FD 啊指向的是 proc PID NS 目录里面相应的 namespace 对应的文件啊，表示我要加入哪个 namespace。 NSType 呢用来指定 namespace 类型，那可以设置还是那几个啊 clone new UTS、 clone new user、 clone new NS、 clone new PID 和 clone new net。那第三个函数呢是 onshare 啊，它可以使得当前进程退出当前的 namespace， 并且加入新创建的那个 namespace。 其中呢 flex 呢还是用于指定一个或者多个上面那个 clone 啊擦擦擦。 clone 和 onshare 的区别是 onshare 是使得当前进程加入新的 namespace， 而 clone 呢是创建一个新的子进程，然后让子进程呢加入新的 namespace， 而当前进程呢保持不变。我们这里啊需要尝试一下，我们下面呢用 clone 这个函数啊来进入一个 namespace， 下面这个函数啊你拷贝进去就可以编译，就可以直接运行了。在上面的代码里面啊，我们调用 clone 的时候啊给的参数就是 clone new NS、 clone new PID 和 clone new net， 也就是说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 PID network 以及 mount 的 namespace。 然后我们编译它，编译完了以后呢就会得到以下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呢我们先 equal dollar dollar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当前那个 bash 的进程号。那一旦运行了上面的程序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 PID 的 namespace。 这时候啊，我们再次 equal dollar dollar 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哎，当前 bash 的进程号啊就不再是上面那个很长的这个64267了，变成了1了啊，也就是说它进入一个新的 PID 的 namespace。 那么上面的程序呢运行了一个新的 bash，它在一个独立的 PID namespace 里面，自己呢就是一号进程。如果运行 IP address 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宿主机的网卡呢都找不到了，因为新的 bash 呢也运行在一个新的 network namespace 里面啊。等退出了我们再次 equal dollar dollar 的时候，哎，我们又能得到64267，也就是得到原来那个进程号了。 clone 系统调用啊，我们在进程创建的那一集啊解析过，当时啊我们并没有看关于 namespace 的那些代码。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一看 namespace 啊在内核都做了哪些事情。在内核里面 clone 啊会调用 do fork， 然后调用 copy process， 然后呢调用 copy namespaces。 那也就是说在创建子进程的时候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复制并且设置 namespace 的。 namespace 在哪里定义呢？在每一个进程啊都是由 task struct 来表示，在这个 task struct 里面有一个指向 namespace 的结构啊，叫做 nsproxy。这个 NSProxy 啊里面有很多的成员，那我们能看到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namespace， 那有 UTS namespace、 IPC namespace、 Mount namespace、 PID namespace、 Net namespace、 C group namespace 啊等等。那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默认的 init NSProxy。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copy namespaces 啊这个函数的一个实现。这个实现呢会比较简单，那如果 clone 的参数里面呢没有设置啊这些 clone 的选项的话，那么就返回原来的那个 namespace， 那么调用 get nsproxy。 那么如果说呢另外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调用 create new namespaces。 那这里面非常容易理解，在 create new namespace 里面呢，我们能看到对于各种 namespace 对象的一个复制。你看到这里面有 copy mount ns、 copy uts name、 copy ipcs、 copy pid ns、 copy c group ns、 copy net ns， 那各种 copy。 那我们来看 copy pid ns 啊对于 pid namespace 的一个复制。那么在 copy PID NS 中啊，发现哎，如果没有设置这 clone new PID 呢，就会返回老的 PID namespace， 如果设置了呢，就会调用 create PID namespace 来创建一个新的 PID namespace。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copy net NS 啊，对于 network namespace 它的一个复制啊，在这里啊，我们需要判断如果 flag 中啊不包含 clone new net， 那也就是说它不会创建一个新的 network namespace， 那么就会返回这个 old net。那否则呢就需要创建一个新的 network namespace。 然后呢 copy netns 会调用 net 等于 net allocate 来分配一个新的 struct net 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呢调用 setup net 来对新分配的这个 net 结构啊进行初始化，然后呢就会调用 list add tail rcu 将 新创建的这个 network namespace 呢添加到全局的 network namespace 的 net namespace list 这个列表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 setupnet 它的一个实现。在 setupnet 中啊，这里面有一个循环，就是 list for each entry。那么对于 pernet list 里面的每一项，就是 struct pernet operations 运行里面的 ops init， 也就是调用 pernet operations 的它的 init 函数。那这个 pernet list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网络设备初始化的时候啊，我们需要调用 net dev init 函数，在这里面有下面的代码，叫做 register pernet device。在这里面啊，我们发现 register pernet device 啊这个函数啊注册了一个叫 loopback net ops， 在这里面啊设置 init 函数呢为 loopback net init。我们来看这个 loopback net init 这个函数。在这个 loopback net init 这个函数里面，我们会创建并且注册一个名字叫做 io 的 struct net device。然后注册完之后呢，然后在这个 namespace 里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网络设备，成为 loopback 网络设备。这就为什么在上面的网络实验中，我们创建出来的新的 network namespace 里面都会有一个叫做 LO 的网络设备。那么接下来到了总结时刻，这一节我们讲了 namespace 相关的技术，有六种类型，分别是 UTS、User、Mount、PID、Network 和 IPC。有两个常用的命令，一个叫 NSInter， 一个是 OnShare， 用于操作 namespace。还有三个常用的函数，一个叫 clone， 一个叫 setns， 还有一个叫 onshare。 在内核里面呢，对于任何一个进程 tasstruct 来讲呢，里面有一个成员叫 struct nsproxy， 用于保存 namespace 里面的相关信息啊。这里边有 UTS namespace、 IPC namespace、 mount namespace、 PID namespace、 netns， 还有 cgroup namespace。 在创建 namespace 的时候呢，在内核里面会调用 copy namespaces，那这里面会依次调用 copy mount ns、 copy uts name、 copy ipcs、 copy pid ns、 copy cgroup ns 和 copy net ns 来复制各种各样的 namespace。 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对于网络的 namespace 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命令啊，叫做 ip net ns， 请你研究一下这个命令，并且创建一个容器，然后通过这个命令呢来查看这个网络的 namespace。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